他在哪里？ 他在家里。他在学校里。他在教室里。他在公司里。他在医院里。 他在哪里？ 他去运动了。他去游泳了。他去学校了。他去公司了。他去医院了。 他到哪里去运动？ 他在体育馆运动。他在体育馆游泳。他在学校里运动。 他到哪里去运动？ 他到体育馆去运动。他到学校里去运动。 他会游泳吗？ 他会游泳。他不会游泳。 他游得好吗？ 他游得很好。他游得不好。 他在哪里？ 他在家里。 他在哪里？ 他去运动了。 他到哪里去运动？ 他在体育馆运动。 他到哪里去运动？ 他到体育馆去运动。 他会游泳吗？ 他会游泳。 他游得好吗？ 他游得很好。